生命不停燃烧。如果一直逃不开纠缠牢，每当心痛归鸟，每回哭醒过一秒，只剩下心

习惯喝黑咖啡了，想象力丰富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觉得苦涩有点甜甜的？现实沉默少了，后来问也停了，就慢慢一边爱一边哭着。好朋友太多是好还是坏呢？怎么说的全是我不想听的。我们的关系多像寂寞啊，不堪一击却又千变万化，用尽了心思该的多想家，下一秒钟也可能倒塌。幸福的期待就像寂寞啊，多会幻想就